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8。 曾经有一个至好听的节目俾我听过，如果系都要我喺呢个节目上边加上一个名。 等咗十年，我就为国家机器忘记咗。 点会咧？就算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佢本身嘅源泉啊嘛！呢、這个比喻真系一流。 你唔系真系爱啊嘛？你真系爱咩？ 我三年嘅，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两样沟埋变做濑尿牛丸啦，烦。 在五光十色的电影世界里面， Hong Kong Reporter 有大把戏，萧定一、黎海山、Albert。 翻到嚟北上频道第二节啦，咁啊，即系点都要讲一讲噶啦，即系依个礼拜另外一单大消息就系会员啦，会员嗰 集九月初嘅时候 啦，系啦，即系俾依个可口可乐收购啦提出啦，咁啊，即系好多人都问一个问题，哇，点解可口可乐会收购会员咧？即系依样嘢，即系要讲翻讲数据俾大家听嘅就系喺成个大陆果汁市场里头，会员系排第一，第二系 Coca-Cola， 第三先至系百事。咁但係會員佔嗰個市場佔有率係大約接近40% 到嘅。你對可口嚟講呢，去抌10多億美金買咗個 market。 唔止10多億喎，佢而家。 美金啊。 25億美金喎、 啊。而家公布到25億美金。 25億。 咁你當去抌即係25億美金到啦。 都係小數目。 都係小數目。因為你成個 market 再加工廠唔需要 set up。打開曬所有門路，咁你基本上其實對可口可樂係一件好事咯。但我就想反而問一個問題，喂，究竟會員果汁，即係我上過去見到，其實都幾騎呢啊個包裝， 騎呢咧唔敢講，即係呢個咧又係香，即係咧其實幾有趣。 你香港人飲唔慣嘅呢啲嘢就 有，我覺得咧嗱有兩個，即係我諗有啲市場，即係中國因為市場大啊、 嗯， 譬如你講飲品咧，其中一個啦、 嗯， 其實你可以拆開幾樣嘢嚟講，飲品啦、食品啦、化妝品啦，其實可以第日再講係化妝品又好有趣。咁、其實真係一個好即係競爭好大好大嘅市場，同埋即係你通常如果要一個大家成日翻大陸嘅都知道就係、即係佢啲飲品嘅種類係多得好緊要，係比香港多好多。譬如話我諗即係譬如話你同香港人講話喂酸奶。香港真係好少人飲酸奶， 但外國會多， 但係大陸嘅酸奶嗰啲品牌咧係多，同埋佢哋係好 popular 嘅， 即係我係個口味問題啊。咁同埋就係、即係譬如你講會員就係做果汁啦，你話佢騎呢，佢其實又點講咧？佢嗰個口味，我覺得係好啱，即係係比較啱 內地人 嘅。同埋就係同埋講嘅就係嗰個價錢囉，因為始終其實呢個就唔係淨係中國嘅，你即係譬如美國其實都係因為呢個係有少少保護主義啦，因為即係譬如話同埋佢冇進口税呀之類之類，你譬如話即係百事有一隻橙汁 Tropicana， 即係可樂亦都有自己嘅橙汁 Oasis， 但係嗰啲一入去大佬 擺喺個超市度賣係貴幾倍㗎嘛。所以嗰個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呢樣嘢呢，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就可以佔到一個好大嘅即係市場佔有率囉。 其實你如果你講 Tropicana 呢，你喺香港買，你喺大陸買呢，可能仲會過香港買。 會啊。 係啊，會㗎。 咁呢單嘢其實喺國內呢呢、這個禮拜就即係熱爆嘅。即係喺各大討論區啦，又懶係好民主投票啦，之如此類。因為點解呢？即係首先由頭講起呢，就係9月3號一宣布咗呢個消息，跟住佢喺香港做㗎嘛，因為佢喺香港上市，咁跟住就停咗牌之後呢，其實喺國內呢就好多人呢就粉青就出曬嚟啦，就嘈啦，又嘈啦。咁其實呢個就已經，其實會員唔係第一個，即係佢哋呢啲會員呢啲呢，其實就係、是、通常喺國內呢就係、是、叫做即係愛國品牌或者叫民族品牌嘅。即其實好上綱上線，就係因為呢啲係嗱，會員嘅背景係咩呢？會員嘅背景呢就係呢，佢個總裁叫做朱新禮啦，係山東人。咁佢呢就係1992年呢，佢就其實佢開始做呢，佢係做加工企業起家嘅。佢就買咗啲果園返嚟啦，即佢就見到其實佢有少少同蒙牛嗰個背景差唔多，不過蒙牛呢就對呢、這個養牛嘅農民，佢就對果農，咁佢就集合咗好即係好多果農啦，收購果即係 果園 啦，跟住然之後呢就喺各地就開始開一啲即係加工廠，果汁嘅加工廠。咁佢最初嘅時候其實就冇自己品牌㗎，佢就係接德國佬訂單啊，美國佬訂單啊，就做返就幫佢哋即係 做外國牌子， 做外國牌子做果汁，然之後就出口咁樣。咁佢92年到佢就開始呢就做自己嘅品牌啦。咁佢就做純果汁嘅，因為果汁其實分好多隻㗎，佢哋分係有 100% 濃度啊，然之後有啲呢就係、是90%+啊，有啲再去到最低咧，有啲得20%+嘅。咁佢就由難開始做起嘅。咁佢就係做一做佢就做純果汁。咁到依家就做咗十幾年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單嘢一出咗嚟嘅時候，啲網民就話又賣俾美國佬。跟住就又係嗰啲即係喪權辱國啊，跟住又叫就又投票啊，咁喺網投票呢，基本上喺每一個網投票都係講緊80-90%嘅人係反對佢，即係又將佢賣咗出去，咁就係賣俾 Coca-Cola 咁樣啦。咁就而家就佢淨匿埋咗啊，朱新禮。咁就因為出嚟都唔掂啊，因為而家淨叫做賣國賊嘅。 啊、喂，首先想問一下李傑斯，你覺得即係佢買呢、啊、正唔正常先？ 佢其實啦，睇錢囉，佢一賣就賣斷曬啦。其實而家嘅會員呢係、那個組合係咁樣㗎嘛。其實你如果你講開會員，你不得不提另外一間其實喺成個中國嘅飲即係飲品市場啦、其實係都係來來去去都係一個你當佢一個戰場呢，就係、是兩邊人嘅啫，一邊就係、是、即係國內品牌啦，跟住國內品牌慢慢做起咗嘅時候，因為傳言之後，另外一個就係外資啦。外資其實嗱數嚟數有邊幾間咧？大嘅就有呢個法國嘅達能其實一講佢嘅代表牌子係邊個，你哋就知嘅 Avion 即係水 咁、就係佢就法國資金嘅、即係早嗰排即係奧運嘅時候咧，達能都受衝擊。咁達能其實喺中國其實係一個你一講達能咧，就喺個行頭咧會係因為我以前我喺上海做，我其實佢係佢哋啲係我嘅客仔嘅。咁其實你一講達能咧，就簡單嚟講就好似反派嘅石堅咁樣囉。點解呢？因為達能其實喺呢十年八年，其實佢喺大陸呢，佢係專門係收購好多即係不同嘅大陸嘅飲品嘅品牌嘅、最出名其實之前就有娃哈哈啦、即係而家仲同娃哈哈打緊官司呢、就係因為嗰、那個用邊個可以用娃哈哈嗰個商標嗰樣嘢，呢單官司係有排打嘅，打到而家打到出國嘅。咁同埋就係佢收購咗返嚟，點解其實佢個形象唔係咁好呢？就係佢專收購咗人哋啲品牌呢，其實佢係一個侵略性咁樣嘅。佢係最鍾意就係收購一啲呢，即係同自己係本來係競爭對手嘅 品牌 就然之後就收購咗返嚟，然之後跟住嗰個大陸品牌呢慢慢就銷聲匿跡嘅、即係譬如佢以前有試過好幾次，就譬如仲有一隻叫做喺廣州嘅叫做樂百氏嘅，應該 我聽過樂百氏 又係做蒸牛水嘅，咁因為達能係做 Avion 嘛，咁同埋達能其實已經有好多隻蒸牛水㗎啦，咁 又收購埋翻嚟啦，到而家其實收購完咗翻嚟之後，喺達能旗下其實又係死曬咁滯嘅，即係樂百氏。咁點解會講達能呢？其實早兩年兩三年前呢，廣元其實已經賣咗成二三十個 percent 股份呢，係俾呢個達倫嘅，即係已經係訂安旗下嘅品牌嚟。咁呢鋪嘢其實就係、是、一次過即係全部賣曬俾可樂。咁就啲網民其實亦都覺得好奇怪囉，就係、是、其實可樂係之前講係賣60%嘅。咁但係後尾而家係全線全部賣曬、 啊。 然之後就連掛牌都除埋牌㗎、啊、即係將會係除埋牌。咁你頭先問我你話、哦、值唔值得呢，咁見仁見智啦，朱新禮即係會完全淡出嘅，咁佢就硬掘，啲人估計佢大約係收，即係佢就會係大約收75億人民幣到啦。咁然之後就聽講，即係訂 non 嗰邊咧，就起碼即係連埋即係埋單計數，兩三年前買廣匯源，跟住然之後而家賣翻出去咧，大約執5億到啦。系啊， 因為其實 佢坐喺度冇乜點做過嘢 嘅。因為點解其實我問依單嘢咧，即係最主要我自己睇嘅原因咧，其實依單嘢係正面嘅。第一樣嘢係，喂，你從一個叫民企企業，你爬到上去搞得掂上市之後，喂，外國佬人嚟收你喎，大佬，即係你有依個動力先得噶嘛。你代表即係你中國品牌，你真係有啲 market 喺度啊嘛。咁、但係我唔即係由頭到尾我都唔明白，喂，唔好再揸住愛國主義嘅旗號去打依啲嘢啊，大佬。 但係咧， 雖然係民企啫，但係大陸嗰啲人咧諗住依家係個共產主義思想，覺得呢啲嘢都係國家資產嚟噶嘛。 你有多粉青嘅睇法個角度就係咁咯，即係佢舉咗。佢就叫做，即係佢哋喺個網度成日就話，我係咪揾一個呢啲咁嘅洋爹爹，你就會好掂呢？洋爹爹即係外國嘅，係啦，洋爸爸咁樣啦。咁佢都舉咗好多例子嘅，即係曾經舉過啦。其實有好多即係中國嘅品牌呢，即係其實都死得好值嘅，一買完就死嘅、即係我哋都見過好多嘅，即係譬如有頭先講嘅樂百氏啦，仲、有當年譬如化妝品有美嘉淨啦，美嘉淨買俾Johnson & Johnson之後呢，又係即係銷聲匿跡嘅。即係仲有，然之後就中華牙膏。你有冇聽過中華牙膏就賣咗俾，而家仲有喺度，但係都差唔多你可以擺入博物館咁滯 㗎， 即係佢就賣咗俾另外一個好 aggressive 嘅外資，就係聯合利華 Unilever。聯合利華有咩品牌呢？佢係比達能好啲嘅，即係佢呢就係佢手頭上有譬如話家樂牌啦，加入牌嗰啲味精啊，嗰啲 Skippy 啦，花生醬啦，仲有嘩好多啊，即一陣可以我再數下先，跟住諗一諗先。咁我記得中華牙膏又係佢嘅。咁譬如話仲有以前有好多啲例子，譬如話仲有冇聽過小護士啊？ 咦，冇聽過，冇聽過。 化妝品又係好掂㗎，曾幾何時好掂㗎。咁又係好似又係賣咗俾Johnson & Johnson。咁譬如仲有嘅就洗衣粉啦，有一隻叫做活力28啦。 呢個聽過。 這個就犀利。 呢、這個聽過。 活力28就差唔多係已經去到可以早數到去差唔多五六十年代，即係國企嘅年代㗎。即係當年有個告白喺中央台賣叫做即係活力28沙士日化咁樣㗎。咩叫沙士日化呢？就佢間廠係叫日化廠，化工廠，沙士就喺湖北嘅一個市嚟嘅。咁我嗰陣時有句 slogan 就叫活力28，沙士日化咁樣嘅。咁呢個 slogan 喺中央台嗰陣時話好 hot 嘅。咁佢又係賣咗俾有一個我唔記得係德國資金嘅，即係通常一賣咗俾啲外資咧，成個呢啲咁嘅中國品牌咧，即係經營咗十幾廿年咧。就玩完㗎喇。其實嗰個原因係乜嘢呢？有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有時係好似達能嗰啲咁樣，佢其實係真係想你死嘅， 係 想你慢慢整瓜嚟。第二呢就係、是、呢我曾經同即係我喺上海嘅時候呢，其實我就同達能同 Unilever 呢兩個都係我客嚟嘅。咁我成以前我哋都有啲咁即係思考，就係、是、有陣時上去佢哋公司你會見到就係、是、呢佢哋嗰個管理係好有問題嘅。 即間公司呢就好似大笨象咁 Q 咁大，咁跟住呢就好啦，啱啱嚟到呢坐鎮最頂層嗰啲通常就係一啲鬼佬，唔熟悉 中國事務， 中國事務嘅鬼佬。好啦，中間呢就請咗一班呢所謂海歸啦，再低一級呢就係嗰啲3000到5000蚊，即係如果喺上海呀嘅所謂即係 salesman 啊 marketing 啊， 係啦，咁嗰班人，咁大家係咩心態呢？首先頂層嗰班鬼佬呢去到上海就其實就 hea 㗎啫，返工唔係返工等放工，放工等女人生老溝女，係咁樣㗎啫。咁呢就然之後就即係唔 aggressive 嘅，大部分呢啲鬼佬，同埋佢有啲呢我哋見過嘅就係、是、佢都曾經想喺度啊，想做返啲嘢，但係發覺係唔得嘅， 做唔到嘅， 溝通唔到。第一譬如話語言啦，或者就係成個即係思維啦，即係你一同佢哋講大陸嘅佢哋嗰啲下面嗰啲員工，佢嗰啲怨氣呢就大到不得了，即係佢覺得到最後嘅結論就係、是、冇得做嘅，都係返工等放工，放工等出糧啦，即係都係咁樣。咁呢度已經一批啦，咁然之後到海歸嗰批啦，海歸嗰批呢就係比較上 aggressive 啲嘅，佢哋係真係想做一啲嘢出嚟。咁但係你知因為佢夾住喺中間呢，其實又好難，好多掣肘。咁同埋呢就係佢哋熟悉呢、這個點講呢，始終中國人就係中國人，即係佢哋通常係比較 senior 啲啦，拿住一啲權力啦，咁但係到慢慢咧會發展到咧就係呢啲，因為間公司太大咧，佢哋係喺入面玩權力鬥爭咧嘅時間多過 做嘢， 即係好大。譬如話我講俾你聽 ，Unilever 咧，喺上海嘅 office 係幾層啦，每一層大到我唔識講啊，我真係唔識講係有幾大。 OK， 大到嗰啲同事係冇人，你唔識我，我唔識你，最多係識到你 附近啦， 嗰度附近。近嗰度嗰 十個八 就你條路行到廁所個位咯， 係啦，就係好大噶。咁我以前成日上去噶，咁就咁同埋好啦，咁啊講最低嗰層，個最低下面嗰啲所謂即係先junior 嘅，即係啲 sales executive 啊，嗰就係嗰啲人咧。咁嗰啲人大部分心態就係咩咧？佢哋係一啲好多時都係啲 U grad。最多入去，譬如入去聯合利華做之前呢，可能做過兩份工、三份工到嘅啫。咁佢入去聯合利華，入去達能呢啲呢，目的只有一個啫，就係攞個好嘅 profile， 下一次搵返份好啲。所以呢嗰啲人走得好快㗎、即係做到一年嗰啲呢已經叫老員工㗎啦。係啦，即係呢好多時三幾個月啦、半年啦，咁佢又換，同埋係好 green， 好 young 㗎、即係 young 到好似細路仔咁樣㗎全部。咁呢就成間公司就係咁樣。咁但係總之佢哋就冇嘢叻，即係譬如你而家講百事啊，一講聯合利華，一講達能呢啲，就係佢哋就係錢多吓，咁你入去做就即係好幾舒服下嘅，但係就會係同嗰個成個中國嗰個國情呢，佢哋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適應囉。 你睇返其實沃爾瑪打入大陸市場啦，做得唔好㗎，即係完全係呢佢了解唔到呢究竟中國嗰個所謂管理嗰個文化㗎、即 相對上係應該係家樂福會好啲啦， 家樂福好啲㗎，家樂福好啲㗎， 好多 家樂福，家樂福有好多㗎， 從一個 location 啦、佢沃爾瑪始終佢揀返一種係自己美國公司個 strategy， 就係話我唔要喺啲最人多嘅地方開鋪，我係用啲最大嘅地方開鋪，即係最冇乜人嘅地方可以俾人揸車去，但係唔係中國人唔係做呢啲㗎嘛。 佢同埋呢你始終即係其實我覺得你做每一個 business 都好呢，你用返你自己嘅國家嗰套嘅文化去管理之餘，你係要一定要了解當地市場嘅文化嘅。咁即係過去其實日本嚟講係叫做成功㗎。成功嘅原因你睇到日本可以喺廠 set 到喺中國，至少我覺得 OK， 再落去就是東南亞地區啦，完全。咁當然佢歐洲嗰邊都有囉。你見到日本反而係成功啲囉。但今次可口可樂就都幾講到明，就係話首先會保留返曬所有上面嘅管理層。咁即係佢哋就應該睇落去就好似睇住先，咁放手俾佢搞住先囉。 照計呢就唔會㗎啦。 照計就唔會嘅。 講嘅啫。嗱，因為點解呢，佢嗰啲管理層呢大部分呢而家呢就佢有朱生麗個女啦，朱正琴啦。朱正琴其實係副總裁嚟㗎。嗰個都應該會走。其實嗰個朱正琴其實係成間會員嘅即係 key man 嚟嘅。即係當年譬如話即係搵美國華平啊，或者搵達能啊，做呢啲咁嘅策略性投資嗰啲全部係佢做㗎。咁究竟即係而家啲人都喺度盤算 錢人，但係究竟佢同佢喺可樂呢單嘢度究竟係即係參與咗幾多啦？咁同埋就係佢仲有一啲好，即係佢上層嗰啲人其實好多係達能嗰啲人嚟嘅。 嗯， 嚇，即係另其中有一個就係一個美國佬嚟嘅，我所知。那個中文譯名都幾過癮，叫無天使嘅叫做，咁係一個美國佬嚟嘅。咁啲係全部會走嘅。咁然之後就睇下可樂係點樣玩咯。因為其實起碼到而家目前為止，喺大陸係冇任何人係相信即係可樂係有心去做好呢個品牌嘅。因為始終因為其實反而好多人相信嘅就係根本因為即係可樂係覺得喺嗰個 100% 純果汁呢、這個嗰、那個市場上面嗰、那個佢長期係佔有即係做唔到個佔有率，所以其實佢買返嚟就係、是、都係即係睇即係會係睇下，我唔知㗎，其實大家都即係會睇下係佢最後會唔會係真係會落手落腳去做囉。 唔係我感覺上係佢真係買咗個market 買咗 network 嘅啫，但係要點做呢就真係要睇佢哋點做囉，即係有可能隨時佢一連牌都唔要嘅時候嘅咁樣嘅話呢，可能會員個名字從此消失㗎，即係有咁嘅可能性㗎。 其實可樂喺大陸呢用咩品牌話即係果汁呢啲呢， 可樂係澳唔係用咩品牌，可樂都係一隻果汁嘅啫。 用咩名字？ 佢叫 Oasis。 我真未聽過。 Oasis 聽過，香港有。 但係 Oasis 係更加比即係可以講下可樂同百事嗰、那個嗰、那個分別啦。即係其實喺大陸呢，可樂同百事呢就嚴格上嚟講，大部分嘅城市呢百事係比較 popular 嘅。咁你講緊兩個 group 呢，你講緊係個汽水 受落比較受落。 而家係汽水 係啦，因為百事嘅係點解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喺個宣傳方面。因為百事呢長期呢，如果大家知道佢哋係用明星用球星去做宣傳嘅。 冇錯。 可樂呢從傳統上呢係用 北極熊， 係啦，用北極熊賣呢個呢家庭溫馨嘅。咁但係最近幾年呢佢都頂唔住啦，咁佢都要劉翔呢度搵佢做可樂代言人啦，搵謝霆鋒咁。謝霆鋒係唯一一個呢就係、是、最巴閉嘅。因為謝霆鋒呢唯一一個呢先做可樂代言人再做百事。係啊，即係等於即係踢過曼聯就再踢阿仙奴呢，係一樣道理嘅。 查一查開啲，謝霆鋒喺大陸真係好紅。 係好紅。 幾紅係都算係幾紅。 佢算紅。 即係佢嘅基地係喺大陸啦。 另外我想問下另外一個品牌呢，日本嗰啲山德利啊，甚至 山德利都係啦。但係山德利其實呢就已經係差唔多走曬低價㗎啦 ,Centauri。即係無論佢都又係有啤酒啦，有礦泉水啦，一樣 茶啦， 係有茶啦，但係都係走低價㗎啦，唔夠困㗎。因為仲有兩個，如果你要提呢啲品牌啦，仲有兩個你不得不提㗎，就是、台灣嗰兩個啦。 同一啦。 同一個就是康師傅啦。 係啊。 所以係打得所以係即係精彩過喺香港嘅。你香港即係噏嚟噏去就係嗰啲咪維他奶啊，噏嚟噏噏唔到五隻。 不過我想話咧，其實喺大陸咧，我最開心咧飲咧就係飲麒麟嗰啲紅茶啊， 係 啲咩嘅奶茶。哇，其實我覺得五後之紅茶，哇，好好好。 嗰、那個種類係多好多 好多多多。 大陸咧，你飲品 好多古靈精怪嘅嘢俾你揀， 同埋就係即係因為品牌多嘛嚇。咁、你講翻即係講翻可樂同百事就係、是、從來就係、是、其實一講可樂同百事就一定要講佢哋旗下有啲乜嘢啦。其實佢哋係相對㗎，佢哋係幾有趣，好似兩兄弟咁㗎。即係如果有啲人心水清就係、是、可樂就會對返百事。七喜即係八 雪碧， 可樂 冰 對 七喜， 雪碧就係對七喜。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芬達就對美年達，跟住然之後咧就係講緊頭先嘅橙汁啦，就 Tropicana 咧就係對呢個 Oasis 係啦係啦係啦。 咁 Tropicana 其實佢成個品牌 係做得好啲添嘅， 仲有運動飲品啦， 係有個 Gatorade 啦 ，Gatorade 係百事嘅， 係 啦， 可樂 嘅 叫做 Bon Active 啊 ，Bon Bonaca 係嘛 ，Bonaca 係蒸餾水 ，Bonaca 蒸餾水嘅，香港有隻叫 Bon Active 嘅， 係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係仲有一隻運動嘅飲料啦，咁所以咁如果你講嗰個受落程度咧，從來喺大陸咧就都係百事嘅，即係同香港唔同嘅。 香港就可口可樂， 係啦係啦，香港咧就係可口可樂加麥當勞，嗱你講，係 啊 係 啊， 但係大陸咧 就百事 加肯德基 嘅，係啊係 啊， 肯德基係贏即係麥當勞好多馬位，呢個又係講緊口味問題，因為大陸嘅人其實中意食嗰只炸雞係多過食麥當勞嗰個 包 啊，係啊，咁所以嗰個競爭市場係好大。 大好大嘅，咁同埋就係話即係佢哋真係有好多即係唔同種類嘅品牌囉， 嗯， 係啊， 咁啊即係其實你要睇返樣嘢啦，即係除咗呢啲嘢咁之外，喂，但我發覺見少一樣嘢就係其實係咪即係講返之前嘅，嗯，奶類市場其實係咪基本上俾蒙牛同埋 奶類 安係咪安理呀，啊，仲有 㗎蒙牛安理同埋光明就比較相少少嘅， 光明 上海附近，上海附近先係有 嘅，以前光明其實都幾得㗎，咁同埋就係你再講緊一啲 達倫都有嘅， 達倫有啦， 有 嘅，仲有啊，你講緊進口嘅牌子就雀巢都有啦， 雀巢 Leslie 啦，係啦 ，Leslie 都係其中一隻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受落程度，應該近年嚟講蒙牛 是最犀利， 因為光明我唔知嚇，即係喺上海嚟嘅光明就都好受落下嘅。 因為蒙牛同安理，我冇記錯啊，係大約佔咗成個市場70%以上嘅，好似去到75%至80%。 應該光明上一仲做得住咧，因為佢有一樣嘢就送牛奶， 嗯， 你見到出邊咧？嗰啲牛奶箱咧，全部都係光明嘅。咁啲上海人由細飲到大，都係用翻光明噶啦。嗱， 嗯， 仲有喎，如果牛奶咧，香港飲啲牛奶咩包裝啊？知唔知？ 紙盒噶嘛？ 紙盒啊？點牛奶用包裝係通常係咩嘅？ 唔知喎， 啊，膠袋嘅。 哦，係啊，係 袋嘢， 係一袋嘢，一袋嘢噶嘛。 係係係，袋裝袋 袋裝啊嘛。另外咧，蒙嗰啲咁嘅酸奶咧，其實知唔知其實？钱系咪 yogurt 咧？其实算 我从来都饮唔到嘅，但系大陆人系好中意饮酸奶， 应该系类似 yogurt 嗰啲咁嘅嘢咯。系， 我都觉得系 yogurt 嚟嘅，但系咧，我哋 yogurt 嚟食噶嘛，佢哋永远都话饮噶。 咪有佢嗰只系好古怪，我饮过一次，但系就真系顶唔顺咯。香港人 佢你 compare 即係如果你有成日上大陸呢，你睇到即係各呢啲咁嘅飲品市場呢，你就會知道即係香港嘅市場係細得好緊要， 總係 好少。佢講我係講緊嘅呢，就係嗰，那個即係唔係只係講人多嗰樣嘢，係講嗰個兩邊嘅人係好唔同嘅，就係，是，呢即係香港人呢，譬如話呢啲飲品呢就比較保守啲嘅，即係飲譬如我飲開係嗰幾隻，我飲開維他奶，由細到大我都飲維他奶，但係佢哋唔同嘅，佢尤其是喺上海、廣州呢啲大城市、北京呢啲大城市咧，佢哋嗰啲年青人咧，其實佢哋就同我哋調翻轉嘅，佢哋係好中意試飲新嘢嘅，嚇， 嗯 啊，即係所以咧就不斷咁有新嘅產品出嚟，即係所以你見到咧，即係而家譬如話嗰，那個飲品市場嗰，那個其實嗰個增長率係好犀利，所以點解可樂係一定，即係譬如可樂百事呢啲係一定冇辦法嘅，一定要佔，因為你會見到佢哋每一年咧係以兩成、三成咁樣嘅 增長率， 即係營業額嘅增長率去即係 grow 嘅，係大得好緊要嘅，依家係。 所以，啊，所以回應翻你一句咯， 係 佢哋唔怕飲山水， 係咯，即係嗱，咁你講水，頭先講嗰啲品牌，基本上話俾你，全部都有蒸餾水嘅， 係啊， 因為水個市場喺大陸係 好大 一個，係拆開另外一個好大嘅。 我哋數數啊，咩農夫山泉啊、達能啊、咩 華夏 啊。 你噏得出都有啊， 仲有師傅啊， 仲未嗰啲冇牌子嗰啲喎， 係啊，康師傅統一啊，嗰啲全部都有。因為其實佢哋通常就會係咁樣分咯，即係如果大陸就係，即係水飲用水係一個市場， 嗯， 即係如果講飲品，仲有咧就係叫做碳酸飲品啦，碳酸飲品就即係講緊就係有氣嗰啲，即係可樂啊呢啲，譬如哇哈哈都有出可樂㗎，你知唔知？有冇哈巴哈可樂？ 有 中國人的可樂啊嘛，好自豪噶。 我有 嗰條方咪佢哋講明係即係符合曬中國人嘅口味。咁佢出咗兩隻，一隻係咖啡可樂，一隻係純可樂噶。嚇， 嗯， 咁，啊，就仲有另外一個市場咧，就係果汁啦。再另外一個市場咧，就係嗰啲茶類啦。 哇，茶類一路太緊要，太緊要。 其實你講緊唔係緊要，其實你講緊嗰啲牌子嘅話，佢哋嗰個競爭大咧，就係因為咧，你噏得出所有頭先我哋講嗰啲品牌，全部都有做我哋頭先以上講嘅嘢，即係冇乜漏啊。 咪除咗歐美之外，仲有除咗就台灣啦、日本都好多入咗去噶嘛，明唔明？ 係啊，係啊， 所以選擇好多。 係啊， 係 啊，咁啊，今日睇下時間差唔多啦， 最後嗰句啦，大家都知道陳克勤講嗰句説話，唔係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係咩咧？可能佢下一屆咧唔做立法會議員咧，佢可能會揾蕭山。 Don't try my brain。 好，咁啊，今日再見，好，拜 拜。 博学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行是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点至11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